紧急集合！ 队长， 毁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记着， 赵队长。 队长， 教练 啊，归队，人。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队长他来了，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任队长。 哦，赵队长 兼裁缝。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范大师。 哎呀，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哎，不行，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范师傅。 哎，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报告范师傅。 哎呀， 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哎、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我 需要马上赶回去。 是啊，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请谁？ 模特。 模谁？ 模特。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哎，赵队长， 嗯， 您不是开玩笑吧？ 我开玩笑干嘛？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蒙牛屯的特点。 是吗？ 嗯，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换衣服。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 鸡弓带来吗？ 鸡弓不是带的，鸡弓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家猫？ 猫步。 猫？ 哎， 在散步。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猫走直线？ 对， 范师傅， 嗯， 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探讨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跟种地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回来，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快！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你出来忍受一下。 范师傅好。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Clove Cinder。 调整口令 1, 2, 3 Kevin 啥意思？ 我在说英文嘛。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好，一二三走。好，很好，太好了。想想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 你笑什么嘛你呀、啊、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你，完蛋玩意儿个三丫蛋子。 笑啥呀，范老师倒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你他听不懂， 我在引导他嘛。 我知道你在高引的。 行行行行行， 引导 启发，懂不懂了？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抓紧时间吧。 对不起，耽误一 会儿。抓紧时间， 不用你了。 这个真是， 你过来，你拿着，你范师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儿？听我口令，哇，哇，哇！ 你是数三个数， 啥数？一、二、三，开舞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着你，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出一片苞米。所有人收工了，都来了。 哎呀呀，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